官方微信，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。南极包船等目的地产品正在招募中，咨询电话400-606-1039。 三伏苦暑天儿，嗓子晒冒烟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脚上踏拉板儿，手里把脚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溜出去找凉快儿。孔子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冰皮羊肉串儿，做点毛豆小凉菜儿，窗边开着花夹子儿，夏天自由打个乐圈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儿。 130味本草，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，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，董酒1258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 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。 郝依依自嘲道：“嗨，我就是个前台。”灰姐一下子更兴奋了，哎呀，我们都是前台，我是费感的，朱迪是 SP 的，以后都是自家姐妹，谁也甭想再欺负你。 三个女前台无意中被卷入金融案中案，未知的凶险厄运考验着人性的悲切与勇气。这既是一部非常烧脑的商业间谍小说，也是一部在犯罪与侦破故事中呈现人情冷暖、善恶较量和生存困境的优秀文学作品。请收听长篇小说《国贸38层》，作者永成，演播燕姬轩。 电梯终于停了，郝依依疲惫不堪地走出了电梯，还没缓过一口气呢，眼前突然红彤彤一片，竟是一大捧红玫瑰，多的数不清有多少只。郝依依条件反射的闪躲，却迎面撞上了 Max 王的笑脸。我这里等了很久了，为了给你一个惊喜，我可以带你去一个地方吗？Max 王微微含胸，侧身抬起手臂，他身后是一辆崭新的奔驰 S600， 大大方方地停在行车道上，不远处有个保安惴惴地看着，却并不敢说什么。郝依依精神一振，顿时精神了许多，他做了个鬼脸，哼，我能说不吗？不，你不能。 Max 王微笑着拉开了车门，放出一股皮革混合古龙水的暗香。此时此刻，灰姐和朱迪正在地铁车厢里做着艺术体操。灰姐虽然有一辆十几年的旧桑塔纳，可是并没有停在国贸的地库里，他可付不起每个月1500块的停车费，只能把车停在附近尚未拆迁的旧居民楼的底下，到国贸还有20分钟的步程。不过这会儿，灰姐不打算耽误那20分钟，更不想在长安街上堵上一个半小时。朱迪要带着灰姐去见的朋友在金融街上班，上下班高峰期，地铁1号线绝对是最快的选择。 朱迪的朋友叫琳达，也在外企工作。朱迪还没说是哪家外企，只说是一家国际商业调查公司，非常非常神秘。辉姐惴惴地问，哎，合法吗？朱迪大惊小怪，哎，当然合法，顶级外企，不比你们费肯差，而且 SP 律所就是这家公司的大客户， SP 律所从来不跟不正经的公司合作的。辉姐恳求朱迪能不能再说得具体一点，朱迪勉为其难地告诉辉姐，这家公司专门调查大公司和大老板，挖掘不为人知的秘密。你这块小电路板呢，其实太小菜一碟了。琳达看上去并不那么牛，30出头，其貌不扬，穿着也很普通，的确像是外企的，却看不出是顶级外企的。他们见面的地点是金融街的咖啡馆，证监局斜对面。辉姐对这里再熟悉不过了，周围有很多她看惯了的人，从国家干部摇身变成生意人，拎着带 logo 的手包，穿总也擦不干净的名牌皮鞋，头发不梳就是风卷残云，梳了就变回国家干部。琳达当然不属于他们，是地道的白领女性，谨慎的心机却不亚于国家干部。琳达始终维持着拒人千里的笑意，用温柔的声音连着说了很多的不。不，我们只针对商业交易进行调查，不针对个人利益。我们只服务大型公司，不为个人提供服务。技术上是可能的，但对于个人成本太高，不如到外面找小公司。我们有严格的规定，不能透露服务商的名字和联系方式。其实，我只是行政经理，不做项目，不知道都有哪些服务商。辉姐暗想，其实这才是真正原因，他也只是一个前台呀。朱迪对琳达和他那神秘的公司只是耳闻，并没有亲身体验过，跟前台费这么多话有什么用啊？朱迪却不肯罢休，双手在胸前交叉，像是要给琳达作揖，又像是在安慰自己，你就给我们介绍一位呗，我知道你一定认识的，外面的人太乱了，我们也不敢瞎找，帮个忙吧，看在咱们一起在国贸吃了好几年食堂的份上。朱迪扭头向着辉姐解释，啊，他们公司以前就在国贸38层，后来搬走了，换成快阔投资了。辉姐心中有数了，这琳达并不是朱迪通过律所的同事认识的，而是在国贸食堂吃饭认识的。即便如此，辉姐还是感激朱迪。朱迪看上去像是一棵冷冰冰的植物，内心其实热情似火，为了辉姐不惜为难琳达。琳达勉为其难地给了朱迪一个手机号码。啊，他叫 Tina， 不过他可不是我们公司的人，跟我们没有关系，记住了。Tina 的办公室根本就不算是什么办公室，它只是一座旧简易楼里的小公寓。楼道墙壁斑驳不堪，电线拉得纵横交错，能够听得见住家的人在炒菜， 也能够听见有人在吵架。蒜苔肉丝的香气是全楼共享的。公寓室内还是30年前的装修，发黑的白灰墙，油腻腻的地板革。 Tina 不到30，头发乱的像喷泉，胖胖的圆脸仿佛永远也睡不醒，不过说话倒是干脆利索。你看看就明白，我这儿没那么正规，所以价格不贵，不过我值得信任，我也信任你，因为是琳达介绍的，我们以前是同事，知根知底儿，我也不是什么坏人，绝不干伤天害理的事，但是对于客户我也不多打听，只要你跟我口头保证你不是在干坏事，我就信你。 Tina 自我介绍完毕，等着辉姐的下文。辉姐拿不定主意，扭头去看朱迪，不想朱迪正满脸崇拜。你也在 GRE 干过？嗯，干过。太牛了，是调查师，高级的？嗨，早就不是了。 Tina 轻描淡写的作答，眉间流露出一丝骄傲。 GRE？ 辉姐纳闷地问， GRE 不是出国留学的考试吗？ GRE 就是全球风险管理专家，是商界的福尔摩斯。朱迪向辉姐解释，就是琳达上班的公司，当着他的面儿，我没敢说，因为他比较在意。辉姐心中愕然，又细看 Tina， 这位商界的前福尔摩斯，除了发型不太靠谱，其他都还靠谱，身上穿的不是值钱货，可是也干净利索。辉姐下定了决心，那就请您帮个忙吧。 Tina 听辉姐讲完要求，从小板凳上一跃而起，开门把辉姐和朱迪让进里屋。里屋并没有床，窗户被后窗帘遮严了，屋子中央摆着两张大桌子，显得格外局促。桌子上放着两台电脑，一堆电线和插头，还有几件辉姐叫不上名字的工具。有个欧姆表是辉姐认识的，中学物理课做实验用过。 Tina 喜形于色，看看我们这里很专业吧，不瞒你说，这还是头一次破解三星手机，不过你别担心，别的手机我都弄过，都差不多的，如果实在不行，我还可以叫我师傅来帮忙。辉姐顿时有些后悔，却又不好意思反悔。再一转念， Tina 既是个爽快人，至少是可信的，时间又这么紧迫，她也来不及再找别人了。 Tina 用一根数据线把手机主板和电脑相连，电脑屏幕上冒出了几个花里胡哨的窗口，辉姐也看不明白。 Tina 把鼠标啪啪一阵摁，这才解释说，为了保证主板的安全，破解不能直接对主板做，要先把主板内存里的东西拷到电脑上，然后再慢慢破解。辉姐有点含糊，主板里的东西能随便的留在别人电脑里吗？辉姐并不知道主板里有什么，但肯定很重要，不然老李也不会偷偷的塞进他的衣兜里啊。 Tina 看穿了辉姐的心思，嗨，您100个放心，我们是专业的，不能替客户保密，还有啥生意可做呀？Tina 话音未落，屋子里一下子黑了，所有的灯都灭了，伸手不见五指。辉姐心中一惊，只听 Tina 在黑暗中嘀咕了一句， 天，怎么又停电了？朱迪接过话头，老楼就是这样的，我爸妈家也老停电，大概是谁家又用电炉子，把保险丝，嘘。Tina 打断了朱迪，屋里立刻安静了，一阵细碎的声音从大门方向传过来，灰姐顿时毛骨悚然，直觉告诉她，停电绝不是电炉子烧断保险丝那么简单。开锁呢？这是 Tina 的声音，压得很低，但是足以被灰姐听清楚。灰姐大惊失色，不知道如何是好，手却猛地被人抓住了。只听 Tina 说，都跟着我。灰姐两眼一抹黑，被人拉着跌跌撞撞地往前走，脚步声乱作一团，不只是她的，还有朱迪和 Tina 的。灰姐踉跄着走了七八步，前面的人猛地停下来，几个人就挤成了一团。灰姐听见朱迪微弱的呻吟声，大概是被谁踩了脚了，紧接着是开门的声音，眼前顿时有了一些光亮，是从窗外透进的路灯光。灰姐识别出了身边的两个影子，细长的是朱迪，顶着喷泉的是 Tina。三个人钻过那扇门， Tina 反身关门，防盗锁转了好几圈。灰姐隐约看出这是在另一套公寓里，这种三四十年的简易公寓楼是不该有子母套间的，想必是两套公寓之间的墙壁被打穿了，加了一道门。Tina 放开两个人的手，继续带队往前走。这里也不安全，咱们得出去。 不能走，主板！灰姐突然想起手机主板还在隔壁屋子里，差点急昏过去。 Tina 把一块硬东西塞进了灰姐的手里。放心，我早就拔下来了。灰姐和朱迪跟着 Tina 钻进了漆黑的楼道里。 Tina 边走边骄傲地说，唉，幸亏我租了两套，不是同一个单元的，怎么样，足智多谋吧。灰姐仍是心慌地接不了话，朱迪倒是出了声，声音瑟瑟发抖， 他们是什么人？ 哎，不知道，怪了，最近又没招谁惹谁的。灰姐心中一沉，直觉再次告诉她，拉了电闸试图破门而入的人也许跟老李有关系，可是灰姐什么都没说，只听 Tina 又来了一句，没关系，一会儿就知道了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《国贸三十八层》，作者永成，演播燕姬轩。 法老宝藏的通道里漆黑一片，除了墙角一盏昏黄的煤油灯，再无其他光源。好依依手扶着墙壁，小心翼翼地往前走，地面并不平坦，坑坑洼洼的，耳边响着恐怖电影里常有的音效，时不时还有一股股阴风从四面八方袭来，虫子似的钻进衣领或者裤脚里，让它不停地打着寒颤。可是郝依依心里并不十分害怕，密室逃脱而已。尽管他以前从来没有玩过这种在京城白领当中非常流行的游戏，这一家是古埃及主题馆， 到处是纵横交错的幽暗的穴道，还好一路有指示牌，只不过不太直观，总要动点小心思，比如一个显而易见的机关，或者并不难猜的谜语，智力顶多是在初中水平。一走进古墓迷宫， Max 王就跟郝依依分道扬镳，看谁最先取得法老的宝藏。听上去很小儿科， Max 王却跃跃欲试，雄心勃勃，外套脱了，领带也解了，像个好不容易熬到放学的小学生。郝依依有点哭笑不得， Max 王盛装豪车的等在地库里，豪车的小冰柜里还备了法式香槟，居然就是为了带他来玩密室逃脱。郝依依猜不透 Max 王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，整整一下午都故意不理不睬，就是为了晚上的惊喜做铺垫。 Max 王显然是个情场高手，但是郝依依果真配做他的猎物？密室迷宫里并没有其他人，不知本来就是单人游戏呢，还是被 Max 王包了场。郝依依走进一条更加漆黑的狭长的通道，大约十几米的通道，只有两端各点着两只蜡烛，地面是完全看不见的，墙壁上若隐若现的有些诡异的图案，说不清到底是图案还是真有什么东西。郝依依刻意不去细看，她知道一切都是道具，但毕竟独自一人，还是相当的阴森可怖。通道底端又是一道木门，木门没有把手，但是开关就在地上，用脚试探一下就能够找到，一点都不挑战。可门开了，门那边却是彻底一片漆黑，任何光源都没有了。郝依依迟疑了片刻，还是跨进门去。他并不在乎游戏的输赢，但是他不能被 Max 王看不起。如果把两人的关系看成是一场竞赛，那么今天下午郝依依已经输了一局。他给 Max 王发了微信，还拨了一个电话，所以今天的第二局他至少不能弃权。木门照例在郝依依身后关闭，留给他彻底的黑暗。郝依依定了定神，深吸一口气，一手扶墙，另一只手往前摸索。可是突然间，向前的手也触到了墙壁。他再往侧面摸，还是墙壁。郝依依摸了一圈，都是墙壁，并没有通道。他又用脚在地上试探，什么也没找到。郝依依感到一阵恐慌，默默地安慰自己，唉，只是一个小把戏而已。郝依依仔细触摸四周的墙壁，还是什么都没有。她缓缓地蹲下身，用双手摸遍脚下的地板，依然什么都没有摸到。她试图打开身后那扇木门，门却仿佛生了根。郝依依真的开始害怕了，会不会是什么地方出了故障？ 听众朋友，永成的长篇小说《国贸三十八层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书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，作者永成，演播燕姬轩，录音梦梦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感谢您的收听，